往鞋里拉了拉，这样呢，两头对着屋角，他就可以把头放平，脚搭在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策划：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：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在院子对面屋子的陪房部分，底层住着一个20岁的新寡的女人和一个女孩子，叫做萨皮娜·弗洛埃里克太太，也是于来老人的房客。她站着临街的铺面和靠院子的两间房，还带着一个小方花园，跟于来家的只隔一道绕满藤萝的铁丝网。他难得在园子里露面，只有孩子从早到晚独自在那儿扒着泥土。自生自发的院子有点乱七八糟，于来老人看了不大高兴。他是喜欢把小路给爬得平平整整，使自然界也显得有条有理的。关于这一点，他曾经对房客说过几回，或许就为了这个缘故，他根本不到院子里来，而园子也并没有因此给收拾得像个样。弗洛埃里克太太开着一个小针线铺，在这城中心商业繁盛的街上原来可以很发达，但是他对铺子并不比对花园更关心。照夫妻尔太太的说法，一个爱面子的女人，家务应当是自己动手的，尤其是在没有相当的财产容许他闲荡的时候，更没有闲荡的理由。可是那位太太雇了个15岁的女孩子，每天早上来做几个钟点的零活，打扫屋子，看守铺子，使他自己可以懒洋洋地赖在床上，或是把时间花在梳妆上面。有时克里斯朵夫从玻璃窗里看到他光着脚，拖着很长的睡衣在房里走来走去，或是几小时的坐在镜子面前发呆，因为他满不在乎，连窗帘都忘了放下，便是发觉了也懒得走过去动一动。克里斯朵夫倒反更怕羞，特意从窗边走开，免得他发窘。但那诱惑的力量真是不小。克里斯朵夫红着脸，偷偷地瞟了一眼他那清瘦的裸露的胳膊，有气无力地环绕着披散的头发，两手勾打着抱着颈窝。他就是这样的出神了，直到胳膊酸麻了才放下来。他的相貌很像佛罗伦萨的少女，眉毛向上，长得很好看，灰色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底下只睁开一半，下眼皮带点浮肿， 底下有几条很浅的皱痕，玲珑的小鼻子下端微微向上翘着，鼻尖和上嘴唇中间另有一道小小的曲线。细身材，小骨骼，动作老是懒洋洋的，穿扮并不讲究。一件敞开着的短褂，纽扣七零八落，脚下拖着双破烂的旧鞋子，有点不修边幅。但他青春的风韵，温和的气息，天真的娇媚，自有动人怜爱的魔力。他站在铺子门口换换空气的时候，过路的青年们总喜欢瞅上他几眼。他虽然不把他们放在心上，却也注意到了，眼中表示出一点感激与喜悦。妇女被人好意相看之下，都有这种表情，意思仿佛是说，多谢多谢，再来一下吧，再瞧我一眼吧。可是尽管他觉得能讨人喜欢是种快乐，懒惰的天性使他从来不想做点什么去讨人喜欢。在于来和福奇尔这些人看来，他正是一个引起反感的对象，他的一切都使他们愤慨。他的无精打采，家里的杂乱，衣着的随便，永远的微笑，客客气气听他们的批评而满不在乎。对于丈夫的死，孩子的病，商业的衰落，日常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，都若无其事的不以为意。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习惯和游手好闲的脾气。他的一切都叫他们生气，而最糟的是这样一个人居然会讨人喜欢，这是福吉尔太太不能原谅的。仿佛萨皮娜故意拿他的行为来取笑根深蒂固的传统，真正的做人之道，一板三眼的责任，毫无乐趣的工作，取笑那些忙乱、闹哄、吵架、叹苦和有益身心的悲观主义。而这悲观主义便是于来一家的，也是所有的规矩人的生存的意义，使他们的生活成为捕赎罪孽的准备的。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吃过晚饭，大家没法待在院子里，那边整个下午晒着太阳，连晚上都很闷热，只有靠街的一边还能让人透口气。有时于来跟夫妻儿和鲁伊萨在门口坐一会儿。从九点开始，门外只剩下鲁伊萨和克里斯朵夫两个人了。鲁伊萨整天关在屋子里，晚上克里斯朵夫一有空闲就陪着他，硬要他换换空气，他自个儿是绝不会出来的。街上的声音使他害怕，孩子们尖声怪叫的追来追去，街坊上所有的狗都汪汪的叫起来跟他们呼应，还有钢琴声，远处又有单簧管的声音，旁边的街上又有人吹起了短号，四下里都有彼此招呼的声音，三三两两的人来来往往，在院子前面走过。要是让鲁伊莎一个人待在这嘈杂的环境中，她简直不知怎么办。跟儿子在一起，她几乎对这些感到兴趣了。声音慢慢地静下去，孩子跟狗最先睡觉，一群一群的人也散了伙，空气更新鲜，周围也更静了。路易莎用细小的声音讲着阿玛利亚或罗莎告诉她的小新闻，她并不觉得这些有多大的兴味，但一方面不知道跟儿子说些什么好，一方面又需要和儿子亲近，找些话来谈谈。克里斯朵夫明白母亲的这种用意，便假装关心她的说话，但并不细听。他迷迷糊糊地想着许多白天的事。一天晚上，母亲正这样讲着，克里斯朵夫看见隔壁针线铺的门开了。 一个女人的影子悄悄地走出来，坐在街上，和鲁伊萨的椅子只差几步路。克里斯朵夫虽然瞧不见她的脸，可已经认得是什么人了。他恢复了精神，空气仿佛更甜美了。鲁伊萨没有察觉萨皮娜在场，照旧轻轻地说着闲话。克里斯朵夫听得比较留神了，甚至觉得需要参加一些议论，说几句话，或许还要叫旁人听见。瘦小的影子呆着不动，有点困倦的模样，两腿交叉着，双手叠在一起平放在膝上。他向前望着，似乎什么也没有听到。路易莎想睡觉了，进了屋子，克里斯朵夫说他还想再待一会儿。时间快到十点，街上没有人了，最后几个邻居一个一个都回进了屋子，只听见铺子关门的声音。玻璃窗内的灯眨了眨眼睛，熄了，还有一两处亮着的，接着也熄掉了。四下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，可彼此并不瞧一眼，都屏着气，似乎不知道个人身边还有一个人。远处的田里传来一阵新近割过的草原的香味儿。邻家的平台上飘来种在盆里的丁香花的香味儿。空气静止，天河缓缓地在那里移转。一座烟囱的上空，大熊星和小熊星的车轴在滚动，群星点缀着淡绿的天，像一朵朵翠菊。本区教堂的大钟敲着十一点，别的教堂也在四周遥遥呼应，有些是清脆的声音，有些是迟钝的声音，家家户户的时钟也传出重浊的声调。他们从幻想中惊醒过来，同时站起，正要进门的时候，一声不出的互相点了点头。克里斯朵夫回到楼上，点起蜡烛，坐在桌子前面，把手捧着头，一无所思地待了好久。然后他叹了口气，睡了。第二天他一起来，就不由自主地走进窗口，向萨皮娜的房间那边望了一眼。可是窗帘拉得很严，整个上午都是这样，从此也永远是这样。第二天晚上，克里斯朵夫向母亲提议再到门前去坐一回，他居然有了乘凉的习惯。路易萨觉得很高兴，以前看克里斯朵夫吃罢晚饭就躲在自己的房里，把玻璃窗跟护窗一起关着，他有些担心。不声不响的小影子也照旧出来，坐在老地方。他们很快地点了点头，路易萨根本没有发觉。克里斯朵夫和母亲谈着话，萨皮娜对她的女孩子微微地笑着，看她在街上玩。到九点，萨皮娜带她去睡了，然后又悄悄地回出来。他要是在屋里多待一些时候，克里斯朵夫就会担心他不会再来。克里斯朵夫留神屋子里的动静，听着不肯睡觉的女孩子的笑。萨皮娜还没有在铺门口出现，他已经听到衣服索索兮兮的声音，便掉过头去，声音更兴奋地和母亲谈着话。有时克里斯朵夫觉得萨皮娜在看着他，他也偷偷地瞟他几眼，可是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碰在一起。终于 孩子做了他们的联系。萨皮娜的女儿在街上和别的儿童奔跑，一条和善的狗把脸搁在脚下，躺在地上打盹儿。他们去惹那狗，狗把红眼睛睁开了一半，结果给惹恼了，嘟囔了几声，孩子们便一边叫一边逃，又怕又乐。女孩子尖声嚷着，一边跑一边向后面望着，好像被狗追着似的。她朝着鲁伊莎这边直扑过来，把鲁伊莎给逗笑了。她拉住了孩子问长问短，开始跟萨皮娜搭讪。克里斯朵夫并不插嘴，他不跟萨皮娜说话，萨皮娜也不向他说话，两人心照不宣的，都装作没有对方这个人。但他们说的话，克里斯朵夫一个字都没有放过。路易莎觉得他的不开口仿佛表示敌意，萨皮娜并不这么想，但克里斯朵夫是萨皮娜胆怯，回答路易莎的话不免因之有些慌张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戒端进去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路易莎因为感冒不得不待在屋子里，外边只剩克里斯朵夫与萨皮娜两个人了。第一次他们都有些害怕，萨皮娜为了免得发僵，把女儿抱在膝上不住地亲吻。克里斯朵夫非常局促，不知道是否应当继续不理不睬。那的确有点为难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谈过话，路易莎早已把他们介绍过。克里斯朵夫想蹦出一两句话来，不料声音在喉咙里搁浅了。幸而女孩子又来给他们解了围，她玩着捉迷藏，在克里斯朵夫的椅子周围打转。克里斯朵夫把她拦住亲了一下，他不大喜欢小孩子，但拥抱这一个的时候有种特殊的快感。孩子一心想玩，竭力挣脱，克里斯朵夫耍弄他，被孩子在手上咬了一口，只得把孩子放走了。萨皮娜笑了起来，他们一边瞧着孩子，一边交换了几句无聊的话。随后克里斯朵夫想把谈话继续下去，可是找不出多少话来，而萨皮娜也帮不了他的忙，只把他说的又重复了一遍。啊，今晚天气很舒服。啊，是的，真舒服。啊，院子里简直透不过气来。是的，闷得很。话说不下去了，萨皮娜趁着孩子该睡觉的时候进了屋子，不再出来。第二天，他们根本不想再开始谈话，只守着他们心爱的静默。隔了半晌才交换一言半语，证明他们原来都想着同样的事。萨皮娜笑着说，不勉强自己说话，真是舒服多了。你以为该找点话来说，可是多麻烦。克里斯朵夫的声音非常感动。啊，要是大家都像你这么想才好。两人又没有声音了，他们在黑暗里彼此瞧不见，可都微微地笑着。然而即使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有同样的感觉，或者自以为如此，还谈不到互相有什么认识。萨皮娜根本不在乎这一点。克里斯朵夫比较好奇，有天晚上问他，你喜欢音乐吗？不。萨皮娜老老实实地回答，我听了心中发闷，一点都不懂。这种坦白使克里斯朵夫很高兴， 一般人听到音乐就烦闷，嘴里偏要说喜欢极了。克里斯朵夫听腻了这种谎话，所以有人能老实说不爱音乐，克里斯朵夫差不多认为这是一种美德了。他又问萨皮娜看书不看。 啊，不。 萨皮娜先是说他没有书，克里斯朵夫提议他借给他。萨皮娜有点害怕地问：“是正经书吗？”他要不喜欢的话，就不给他正经书。克里斯朵夫可以借些诗集给他。那不就是正经书吗？ 啊，那么， 小说吧。萨皮娜撅了撅嘴。难道这个萨皮娜也不感兴趣吗？兴趣是有的，但小说总嫌太长，萨皮娜永远没有耐心看完，她会忘了开头的情节，会跳过几章，结果什么也弄不清，把书丢下了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兴趣。哦，对装凭空编出来的故事，有这点兴趣也就够了。一个人在书本以外，不是也该有点兴趣吗？ 啊，那也许喜欢看戏吧。 才不呢， 难道不上戏院去吗？ 不去，戏院里太热，人太多，哪有家里舒服？灯光刺着你的眼睛，戏子又那么难看。 在这一点上，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表示同意，但戏院里还有别的东西，比如那些戏文吧。 啊，啊，是的， 萨皮娜心不在焉地回答。 可是我没空。 你忙些什么呢？从早到晚的。 啊，事情多。 啊，不错。你还有你的铺子。 哦，不，不，为铺子我也不怎么忙。 那么是你的女孩子使你没空了？ 也不是。可怜的孩子，她很乖，会自个儿玩的。 那忙什么？克里斯朵夫对自己的冒昧表示歉意，但萨皮娜觉得克里斯朵夫的冒昧很有意思。 事情多着呢，很多。 什么？萨皮娜可说不清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要你忙着，只要起身梳洗，想中饭做中饭，吃中饭，想晚饭，收拾一下房间，一天已经完了，并且究竟还该有些空闲的时间。 你不觉得无聊吗？无聊？不，从来不会的。 便是一事不做的时候也不无聊吗？ 就是那样，我也不会无聊。要做什么事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倒堵得慌。 他们互相望着，笑了。克里斯朵夫说：“你真幸福，要我一事不做就办不到。 你一定办得到， 我这几天才知道，我也会不做事的。 那么你慢慢的，就会一事不做了。” 克里斯朵夫跟萨皮娜谈过了话，心里很平静，很安定。他只要看见萨皮娜就行了。他的不安，他的烦躁，使他的心抽搐的那种紧张的苦闷，都松了下来。他跟萨皮娜说话的时候，想到萨皮娜的时候，心一点儿也不乱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。 献给各国的受苦、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，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起，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，策划王大方、叶子、沈红，翻译傅雷，由徐涛演播。 罗莎不久就发觉了周围的情形，他并不猜疑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嫉妒，他准备倾心相与，不求酬报。但他虽然很伤心地忍受了克里斯朵夫的不爱他，可也从来没想到克里斯朵夫可能爱上别人。他的母亲可没有他的这种耐性，心明眼亮的夫妻尔太太和老于来一样，很快就注意到克里斯朵夫和邻家少妇的谈话，要猜到其中的情节是不难的。他们暗中想把洛莎将来嫁给克里斯朵夫的愿望受了打击，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克里斯朵夫对他们的一种侮辱。虽然克里斯朵夫并不知道人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就把他支配了，阿玛利亚那种专横的性格绝不答应别人和他的思想不同，而克里斯朵夫在他几次三番表示瞧不起萨皮娜以后，仍然去和萨皮娜亲近，尤其是阿玛利亚分开。他老是不客气地把那种意见对克里斯朵夫唠叨，只要他在场，他总是借端扯到萨皮娜身上，想找些最难堪的、是克里斯朵夫最受不了的话来说。而凭他大胆的观点和谈风，那是很容易找到的。在伤害人或讨好人的艺术中，女子强悍的本能远远过于男人，而这种本能是阿玛利亚对萨皮娜的不清洁，比对她的懒惰与道德方面的缺点攻击得更厉害。她的放肆而喜欢窥探的眼睛，透过玻璃窗一直扫到卧室里头，在萨皮娜的梳洗方面搜寻她不干净的证据，然后再用那种粗俗的性质一件一件地说给人家听，要是为了体统攸关而不能全说，她就用暗示来叫人懂得。克里斯朵夫又难堪又愤怒，脸色发了白，嘴唇抖个不住。罗莎眼看要出事了，央求母亲不要再说，甚至替萨皮娜辩护。但这些话反而使阿玛利亚攻击得更凶。突然之间，克里斯朵夫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拍着桌子嚷着说，这样的议论一个女人暗地里刺探她而抖露出她的私事是卑鄙的。一个人要刻毒到极点才会去拼命攻击一个好心的、可爱的、和善的、躲在一边的、不伤害谁也不说谁坏话的人。可是倘若以为这样就能叫他吃亏，那就错了，那倒反增加别人对他的好感，愈加显出他的善良。阿玛利亚也觉得自己过了火些， 但听了这顿教训，恼羞成怒，把争论换了方向，认为在嘴上说说善良真是太容易了，这两个字可以把什么事都一笔勾销了吗？只要不做一件事，不照顾一个人，不尽自己的责任，就能被认为是善良，那真是太方便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克里斯朵夫回答说，人生第一应尽的责任是要让人家觉得生活可爱，但有些人认为凡是丑的、沉闷的、叫人逆烦的、妨害他人自由的、把邻居、仆人、家属跟自己一股脑折磨而伤害了的才算是责任。但愿上帝保佑我们，不要像碰到瘟疫一样的碰到这一类人，这一种的责任。大家越争越激烈，阿玛利亚变得非常不客气了，克里斯朵夫也一点不饶人。而最明显的结果是，从此以后克里斯朵夫故意跟萨皮娜老混在一块儿。他去敲萨皮娜的门，和萨皮娜快快活活的有说有笑，还有心等阿玛利亚与罗莎看得见的时候这么做。阿玛利亚说些气愤的话作为报复，可是无邪的罗莎被这种残忍的手段磨得心都碎了，他觉得克里斯朵夫瞧不起自己，他要报复。洛莎心酸地哭了。这样，从前受过多少冤枉气的克里斯朵夫，也学会了叫别人受冤枉气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萨皮娜的哥哥给一个男孩子行洗礼，他是面粉师，住在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叫做朗台格的村子上。萨皮娜是孩子的教母，她叫人把克里斯朵夫也请了。克里斯朵夫不喜欢这种喜庆事儿，但是为了气气夫妻一家，同时又跟萨皮娜作伴，也就很高兴地答应了。面粉师派了他那辆铺着板凳的马车来接克里斯朵夫和萨皮娜，路上又接了几位别的客人。天气又凉快又干燥，鲜明的太阳把田野里一串串鲜红的樱桃照得发亮。萨皮娜微微笑着，她的苍白的脸吹着新鲜的空气有了粉红的颜色。克里斯朵夫把女孩子抱在膝上，他们彼此并不想说话，只跟坐在旁边的人闲扯，不管跟谁，不管谈些什么。他们很高兴听到对方的声音，很高兴能坐在一辆车里。两人交换着像儿童一样快活的目光，互相指着一座屋子、一株树、一个走路人。萨皮娜喜欢乡下，可差不多从来不去。无可救药的懒惰使他绝对不会散步，他不出城快一年了，所以这天看到一点小景致就觉得趣味无穷。那对克里斯朵夫当然说不上新鲜，但他爱着萨皮娜，也就像所有谈恋爱的人一样，对一切都用情人的眼光去看。凡是萨皮娜心中喜悦的激动，他都感觉得到，还要把萨皮娜所感到的情绪鼓动得更高。和爱人在精神上合而为一的时候，他把自己的生机也灌输给了他。到了磨坊，庄子上的人和别的来客在院子里招呼他们，大声叫嚷，把人耳朵都震聋了，鸡、鸭、狗也一起哄叫起来。面粉师贝尔多是个浑身黄毛的汉子，脑袋和肩膀全是方的，个子的高大肥胖正好和萨皮娜的瘦小纤弱成为对比。克里斯朵夫还有一个比较不大愉快的发现，原来洗礼不但要有一个教母，还得有一个教父。教父对教母照例有些特权，那是他绝不肯放弃的，倘若教母又年轻又漂亮的话。一个佃户长着金黄的卷头发， 耳上戴着环子走进萨皮娜，笑着把他两边的腮帮都亲了亲。克里斯朵夫看了才记起那个风俗，他非但不以为早先没想到是自己糊涂，为之而生气，更其糊涂。他反而对萨皮娜大不高兴，像故意把他诱进圈套似的。在以后的仪式中，和萨皮娜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心绪更坏了。大家在草场上蜿蜒前行，萨皮娜不时从队伍中转过身来，对他很和善地望一望。他假装不看见。萨皮娜知道他在那儿怄气，也猜到了是为什么。但萨皮娜并不着慌，只是觉得好玩。虽然他跟一个心爱的人闹了别扭，非常难过，可永远不想花点精神去解除误会，那太费事了。只要听其自然，每样事都会顺当的。在饭桌上，克里斯朵夫坐在面粉师的太太和一个脸颊通红的大胖姑娘中间。刚才他曾经陪着这姑娘去往弥撒，连看都不屑于看。这时他对那胖姑娘瞧了瞧，认为还过得去，便有心出气，闹哄着向他大献殷勤，惹着萨皮娜注意。他果然成功了，但萨皮娜对什么事什么人都不会嫉妒的，只要人家爱着他，他绝不计较人家同时爱着别人。所以萨皮娜非但没有气恼，倒反因克里斯朵夫有了消遣很高兴。他从饭桌的那一头对着克里斯朵夫极温柔地笑着。克里斯朵夫可是慌了，那毫无问题地表示萨皮娜满不在乎，他便一声不响地发气，不管人家是跟他开玩笑还是灌酒，始终不开口。他憋着一肚子的火，不懂自己干嘛要跑到这儿来吃这顿吃不完的饭。后来他有些迷迷糊糊了，竟没有听到面粉师提议坐着船去玩，顺手把有些客人送回庄子。他也没看到萨皮娜向他示意要他去坐同一条船上。等到想起了，已经没有位置了，只能坐上另一条船。这点小小的不如意也许使他心绪更坏，要不是他马上发觉差不多所有的同伴都得在半路上下去，这样他才展开眉头对大家和颜悦色。况且天气很好，在水上消磨一个下午，划着船看那些老实的乡下人嘻嘻哈哈的，他恶劣的心绪也消灭得无影无踪了。萨皮娜既不在眼前，他用不着再留神自己，只管跟别人一样玩个痛快。他们一共坐了三条船，前后衔接，互相争钱，兴高采烈地骂来骂去。几条船靠拢的时候，克里斯朵夫看见萨皮娜对他的眼睛笑眯眯的，也禁不住向他笑笑，表示讲和了。因为克里斯朵夫知道等会儿他们是一块儿回去的。大家开始唱些四部合唱的歌，每个小组担任一部，逢到重复的歌词就来个合唱。几条船疏疏落落地散开着，彼此呼应，声音划在水面上像飞鸟掠过似的。不时有条船靠岸，让一两个乡人下去。他们站在河边，向渐渐远去的船挥着手。小小的一队人马分散了，唱歌的人也一个个地离开了乐队。末了，只剩下了克里斯朵夫、萨皮娜和面粉师。他们坐在一条船上，顺流而下地回去。克里斯朵夫和贝尔多拿着桨，但并不滑。萨皮娜坐在船尾，正对着克里斯朵夫，一边和哥哥谈话，一边望着克里斯朵夫。这段对话 使他们能彼此心平气和地静观默想。要不是靠那些信口胡诌的话，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境界了。嘴里仿佛说：“我看的不是你啊。”但两个人的眼睛是表示：“不错，我是爱你的。”但你是谁呀？不问你是谁，我是爱你的。但你究竟是谁呀？忽然，天上盖了云，雾从草原上升起来，河里冒着水汽，太阳给遮掉了。萨皮娜哆哆嗦嗦地把头和肩膀都用小黑披肩裹紧了。他仿佛很累。船沿着岸在垂柳底下划过的时候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小小的脸发了白，抿着嘴一动不动，好似很痛苦，好似受过了痛苦，已经死了。克里斯朵夫一阵难过，向他探着身子。他睁开眼来，看见克里斯朵夫很不放心地瞧着他，打着问号，就对着克里斯朵夫微微一笑。那对克里斯朵夫简直是一道阳光。他低声地问：“你病了吗？”萨皮娜摇摇头：“我觉得冷。”两个男人把自己的外衣一齐披到了萨皮娜的身上，裹着他的脚、腿、膝，想对付一个睡在床上的孩子。萨皮娜听任摆布，只拿眼睛来表示谢意。一阵小小的冷雨下起来了，他们拿起桨来，急急忙忙地赶回去。浓密的乌云遮黑了天空，河里卷起乌油油的水浪，田野里东一处西一处的屋子亮起了灯火。回到磨坊的时候，已经大雨倾盆，而萨皮娜是浑身湿透了。厨房里升起了很旺的火，大家等阵雨过去，但雨势越来越大，再加上狂风助威，他们进城还得坐车走十几里路。面粉师说绝不让萨皮娜在这样的天气中动身，劝他们两个都在庄子上过夜。克里斯朵夫不敢答应，想在萨皮娜的眼中看到他的表示。但萨皮娜的眼睛老盯着灶肚里的火，好像怕影响了克里斯朵夫的决定。可是克里斯朵夫一答应，萨皮娜就把红红的脸转过来对着他。克里斯朵夫看出来，他很高兴。晚上，他们很早就分手了。两人的卧房是相连的，里头有扇门相通。克里斯朵夫无意中看了看门，知道在萨皮娜那边是上了锁的。他上床竭力想睡。雨打在窗上，风在烟囱里呼呼地叫。楼上有扇门，在那里咿咿呀呀。窗外一株白杨被大风吹得咯咯地响着。克里斯朵夫没法睡觉，他想到自己就在萨皮娜身旁，在一个屋顶之下，只隔着一堵墙。他并没有听见萨皮娜的屋子里有什么声音，但以为是看见他了，便在床上抬起身子，隔着墙低声着叫他，跟萨皮娜说了许多温柔而热情的话。他似乎听到那个心爱的声音在回答他，说着跟他一样的话，轻轻地叫着他。他弄不清是在自问自答呢，还是真的萨皮娜在说话。有一声叫得更响了些，他忍不住了，立刻跳下床去，摸黑走到了门边。 他不想去打开它，还因为它锁着而觉得很放心。可是，克里斯朵夫一抓到门钮，门居然开了。他愣了愣，轻轻地把门关上，接着又推开，又关上。刚才不是上锁了吗？是的，明明是上了锁的。那么是谁开的呢？克里斯朵夫心跳得快窒息了，靠在床上，坐下来喘了喘气。情欲把他困住了，浑身哆嗦，一动也不能动。盼望了几个月的，从来没有领略过的欢乐，如今摆在眼前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可是克里斯朵夫反而怕起来。这个性情暴烈的、被爱情控制的少年，对这一朝实现的欲望突然感到惊恐、厌恶。他觉得那些欲望可耻，为他想要去做的行为害臊。他爱得太厉害了，甚至不敢享受他的所爱，倒反害怕了，竟想不顾一切地躲避快乐。爱情，爱情，难道只有把所爱的人糟蹋了，才能得到爱情吗？克里斯多夫又回到了门口。爱情与恐惧使他浑身发抖，手握着门钮，打不定主意。而在门的那一边，光着脚踏在地砖上，冷得直打哆嗦，萨皮娜也站在那里。他们这样迟疑着，有多久呢？几分钟吗？几个钟点吗？他们不知道他们都站在哪儿，但心里明明知道，他们彼此伸着手臂。克里斯朵夫给那么强烈的爱压着，竟没有勇气进去。萨皮娜叫着他，等着他，可又怕他真的进去。而当克里斯朵夫决意进去的时候，萨皮娜刚下了决心，把门拴上了。于是克里斯朵夫认为自己是个疯子，他使劲地推着门，嘴巴贴着锁孔上哀求：“开开吧，开开吧。”他轻轻地叫着萨皮娜，萨皮娜连他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到。他站在门旁，一动不动，浑身冰冷，牙齿咯咯地响着，既没有气力开门，也没有气力退回到床上。狂风继续抽打着树木，把屋里的门吹得乒乒乓乓的。他们各自回到床上，拖着疲累的身子，心里充满着苦闷。雄鸡嘶哑的声音唱了起来，满布水雾的窗上透出一些东方初冬时的微光，暗淡的、惨白的，给不断的雨水淹没的黎明。克里斯朵夫等到能够起身的时候，就立刻起身到厨房里跟人闲谈。他急于要动身，怕单独见到萨皮娜。嘱咐说萨皮娜病了，昨天在外面着了凉，今天不能动身。克里斯朵夫听了差不多松了一口气。归途很凄凉，他不愿意坐车，便独自走回去。田里湿透了，黄黄的雾像湿衣一般笼罩着大地。